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38集，中秋礼物。 师父，我能抱抱你吗？ 没等对方回答，冬至就已经将人紧紧拥住。 多大个人了，动不动就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 虽然这样说，但龙身本可以轻易闪开，却没有。 你真是天底下最好的师父，能够当你的弟子是我最大的福气。 冬至将脸闷在他的衣服里，连声音都变得闷闷的。龙身从没被人抱得这么紧过，想推开觉得好像不大合适，想了想，他将手在对方背上拍了几下。 好了。 冬至却舍不得松开，趁机又蹭了蹭，直到柳四从山坡后面绕过来，惊讶地朝他们打招呼。 龙爵。 感觉出龙身想要推开自己的意愿，冬至先一步松开，被柳四看见自己不在外人面前表现的一出，他有点不好意思。柳四却没注意那么多，他高兴道： 龙爵，您有空吗？我正想请您指点一下。 龙身点点头，跟柳四去前面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保密法门，龙身去看不要紧，毕竟他已经站在了一个常人难及的高度，冬至却不好跟着过去。但他也不想就这么走了，就继续在原地磨磨蹭蹭。结果等了一个小时，他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才等到龙身跟柳四两个人的身影。龙身奇怪道： 你怎么还没走？ 他以为徒弟被训了一顿之后分外努力，又加了句： 凡事有度，过犹不及。 我反正没事，就等你们一起走。 今天真是太感谢龙局了。哎，正好也到饭点了，不如我请你们吃饭吧。 他最近不能吃晚饭。 龙身看着他可怜兮兮的表情，眼里浮起一点笑意，终于大发慈悲。 但可以喝点粥。 喝粥就喝粥，总比什么都不能吃好。 冬至发现自己现在的要求已经降到了历史新低，别说什么满汉全席了，现在估计一碟榨菜都能让他吃出真修的味道。柳四也是修行者，自然明白龙身让冬至饿着的用意，他就笑道： 这样吧，我们去吃素菜，冬至也可以多吃一点了。 老柳，你真是善解人意、体贴入微的大好人。 龙身无语，心说这徒弟还真容易被讨好。柳四在京城租了房子，离这儿有点远，吃了饭就先道别去搭地铁了。冬至则跟着龙身一道慢慢散步回去。 师父，我去了分局之后会有探亲假和年假的吧？ 问这个做什么？ 我可以多回来看看你啊。 你好好修炼就成，用不着你看。 见对方露出失落的神色，他顿了顿又道： 我去出差的话，有空会顺道去看你。 冬至的表情简直跟个开关似的，开关一按，立马又从暗淡变为明亮。 那我们现在各自的去向落实了吗？能不能给我透露一下，我会跟谁搭档？ 一起培训的这些同伴虽然性格各有不同，但总归令人怀念。就连刘清波，他的白眼和冷哼对冬至来说简直是小儿科了。不过要是能跟巴桑或顾美人一起，那自然就更好了。 你们不会有搭档，所有人都会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。 啊，可不是才四个分局吗？ 分局下面还有办事处，三线城市也有，办事处人不多，有时候条件也不会太好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 得，听这语气，冬至就知道自己被分配到的肯定不会是什么容易干的活。 因为按照龙申喜欢迎难而上的个性，对徒弟也只会更加严格要求。龙申可以在私事上对他让步诸多，甚至称得上纵容溺爱，却绝不会在原则问题上有所退让，这就是他的师父。 可偏偏我就喜欢这样的师父。 一只桂花探至眼前，冬至抬起头，是一棵低矮的桂树横过枝叶，他顺手摘下一小段花枝递给龙申。 借花献佛。 龙申接过桂花，顺势看了一眼桂树，也就看见了桂树顶上的圆月，这才想起中秋快到了。冬至也跟着抬起头。 师父，中秋快到了，要不然我们过几天再走，不然一个人在外头过节多凄凉啊。 不要得寸进尺。 能让他们晚走几天，是因为蒋局长想开动员会，这已经是破例了，要等到中秋。那怎么不干脆过完年再走呢？过了年还有下一个中秋呢，永远都不用出门了。中秋，龙申以前是一个人过，后来是跟何玉、看潮生他们一起过，已经没有什么团圆不团圆的概念。冬至听他这么说，笑眯眯的，也不见沮丧，忽然却眼睛一亮。 师父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 他丢下一句就跑开了。龙申看着他脚步飞快，跑进一家蛋糕店，不一会儿又提着个盒子跑出来，把盒子塞进他手里。 鲜肉月饼，新鲜出炉的，皮酥肉嫩，我以前吃过，挺不错的。反正今年也没法跟你一块赏月了，这盒月饼就代表我陪着你吧。希望你以后的每一年都像这盒月饼，圆圆满满，开心快乐。 他面带笑容，一面悄悄地把手心的小玩意儿扣放入口袋。那是买月饼送的小礼物，一枚粉红色的亮晶晶的心状钥匙扣。冬至本想把它也一并给龙申，犹豫了一下，却还是自己收了起来，仿佛是悄悄将心意也藏起来，收拾妥帖，不让任何人发现。龙申是从不收礼的，不管便宜还是昂贵，当初收下那盆玉露，后来就要多收个弟子，这现世报实在来得太快了。冬至显然已经很了解他师父的作风，没等龙申开口，就先把话堵住了。 徒弟孝敬师父，总不能算是送礼受贿吧？ 当然不算。 龙申接过盒子，却微微蹙眉，心想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回礼呢？平辈朋友相交当然是有来有往，但对何玉他们却不用，因为他们是下属，而且何玉跟看潮生这两只猴子很会蹬鼻子上脸，今天给一盒月饼，明天他们就赶来要求加奖金了。但冬至虽然是下属，但也是徒弟，大半辈子收了个徒弟，如同养了个儿子。下午宋志存他们聊儿子出息，也聊儿子孝顺，还聊自己怎么体贴子女，不让子女在外面费心，龙申都听在耳朵里。他觉得对徒弟大抵也需要付出差不多的心血。 那送点什么好？总不能也买一盒月饼吧？ 冬至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 以前有没有人给你送节礼？ 有，但除了单位发的，其他我都没收。 那以前过节你都是怎么过的？ 加班。 像国庆、中秋还有春节这样的大节日呢？ 写报告、修炼、处理事故。 还真是充实。那你会不会觉得寂寞无聊？ 不会。 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人，独来独往，孑然一身，自然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寂寞或无聊。 没事，那以后逢年过节起码都有一个可爱的徒弟陪你。 冬至现在的脸皮锻炼得越来越厚，龙申看了可爱的徒弟一眼，决定暂时不告诉他明天还要加大操练强度的事情，让他再傻乐一阵。果不其然， 第二天起，冬至就开始叫苦连天，龙申比之前更加严格，集合时间也从原本的五点提前到了四点，而且还会在大半夜突然毫无征兆地把他叫到天台，然后二话不说就开始出手攻击，要么亲自下场，要么自己不露面，派一只像阴阳师驱策的式神那样的幻兽，毫不留情，以置他为死地来操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冬至不得不调动自己全部所学，费尽力气来应付。他本来以为龙身的试炼起码还会保障自己基本的性命安全，但在被幻兽当头一击拍出满脸血，脑袋又差点被对方的血盆大口吞进去之后，他就知道龙身是来真的了。冬至欲哭无泪，他知道师父是为他好，是为了他以后能有自保的能力，免得以后出去小命不保，但说一千道一万，现实全是血泪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请订阅分享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